Hello， 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嘿，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好欢快的一首歌啊，最近特别火，叫做《一二三我爱你》。 对，之前有一首歌叫《一二三木头人》，现在就是《一二三我爱你》，很欢快，很清新。 对，这首歌好火呀！我记得我在那个大街上走着，经常有人手机突然响了，就是这个铃声。 是我最近我们家那个有某一个音响吧，就智能音响，然后我说放首歌给我听，他就放这首歌。 哦，看来真的是很火、很热门的一首歌才会这样啊。 嗯。 哎，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像我们这首歌一样啊，特别的有意思，叫做《你是怎么被另一半骗到手的》。 哦，我觉得很适合让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听听看啊，学一学套路。 对，很甜蜜啊。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怎样的故事啊？时光机 Sky 他说呢，单身老阿姨见不得这样的话题啊。 见不得不是吧？我觉得更应该多看一看才对。 没有被骗过。 你可以去骗别人啊。 嗯，有道理。 刘三岁他说呢，开玩笑还用骗吗？谁要我都免费送。对，就是免费大放送。 看来都是一些比较发愁的。 哎，我跟你说，反而免费的人家还不惜得要呢，都是那种就是说得而什么不到，就是说求而不得那种才让人惦记。 对，那叫欲擒故纵嘛，一定要用这招才能骗到别人。多拉兰兰他说呢，还记得那个因为劲舞团认识他的多拉兰兰吗？其实应该是互相骗吧，我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他骗我说会戒烟的，十年了也没见他戒烟，其实跟他在一起还是觉得他对自己好吧，其实骗还是出于爱的。 哦，劲舞团认识的，我不知道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了，真的是老公了，肯定是都在一起十几年了。 是吗？网恋啊。 对，我觉得啊，劲舞团真的是十几年前的游戏了，想想 我玩过 QQ 炫舞。 差不多的游戏好像。 下首歌来自于冯提莫的，就是他之前新出的一个新单曲，叫做《佛系少女》，还挺欢快的。 嗯，对，很好听的一首歌。佛系不应该很慢的歌吗？ 唯爱他说呢，开学不久进了社团，应聘干事成功后呢，学长学姐就在 QQ 群里提议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后来呢，学姐就说要去看电影，大家有的表示同意，有的反对。最后呢，作为学长的他私聊我确认我的意向，我没有想什么也就同意了。最后的最后一起去的只有他和我。 看来是大家一起的套路啊，是不是？ 嗯， 就为了骗你这个小姑娘。 太逗了这个。 好可爱。左撇子蓝小兔他说呢，哦，看到这个话题想起来了，我蹭同事的顺风车，蹭着蹭着我就蹭成了车的女主人。 顺风车很容易磨出感情的啊。 对啊，就是看来是车主这个说，哎，正好顺路，哎，我送你吧，送着送着把你骗到手。 我跟你讲，这个车如果是那种就是吉利那种的话，应该不会成为女主人。 不要这样，孙草。雨中奔跑的懒人，他说呢，这个话题让我觉得我那时太好骗了。他先说他表弟那么小就有女朋友了，他也到了要有女朋友的年龄，然后假装不知道他的意思。然后呢，过马路的时候他顺手牵起了我的手，我反应过来呢，都走了好长的路了，后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哎呀，我太好骗了，给自己想过各种被表白的桥段都没有用上，好遗憾呀。 没关系，让他再补给你，让他再给你一个惊喜。 我的直觉一定对。你说你喜欢随你心，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天意，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最定义的甜蜜。 下一首歌来自吴中明和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 嗯，这首歌由于这个各种视频软件的热门吧，也是各种的翻出来又被大家就是说跳个舞啦，或者是录个小视频啦什么的。 嗯， 嗯， 背景音乐， 对，这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有点像那个一二三我爱你的感觉。 是 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心 齐墨雪，他说呢，发短信问我觉得他怎么样，我礼貌性的回复说挺好的，他激动的打电话过来说以后会对我好的，我一脸懵逼，觉得拒绝他会让他很没面子，就在一起了。果然稀里糊涂的开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后来分手了，只是很可惜。听别人说初恋最美好，可是我并不这么觉得，或许是我不够喜欢他吧。 对啊，就是不够喜欢，我觉得就是一不小心成了他的女朋友还懵逼的状态。 这个男生就直接发短信问说觉得他怎么样，那人家肯定说还不错啊，难道说你不怎么样吗？这个男生也是 套路啊。 嗯， 又学了一招啊。喵喵喵，他说呢，一件帅气的白衬衣，暖暖的语气，温柔的眼神，最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的规划，让我对未来有希望，就这样被他骗到手了。 其实我觉得对最打动女孩子的除了眼以外，还有就是说她未来的有你，以及她所描绘的那个生活，以及她的能力能够给你比较好的满意的生活，我觉得这样 对 女孩子是比较能够被打动的。 嗯，有道理，来自过来人的心得，大家好好听着。 萱草大姐暖心，她说呢，我老公当时装得很沉稳大方，结婚后呢发现简直就是个幼稚鬼，哈哈，不过我们很幸福。 啊，老公用他的沉稳大方骗到了你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他会就是很幼稚，就是跟小孩子一样。 嗯，对对对，我就 是 这样 的。你也莫大人。 好， 可是我觉得你平时也我觉得你平时也并不沉稳大方。不管在谁面前都很幼稚。 哪有，我就是幼稚。 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全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体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下一首歌来自于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对爱情充满期待。 可乐可能快乐，他说呢，一个从来不听歌的人为了我把 SHE 和美美的所有歌都听了一遍，还把所有的日期都背了下来。当时我还好奇他怎么知道那些故事的，直到后来无意中翻到了他手机的备忘录才了解到。 啊，一个有心的人， 对，很用心追你的一个男孩啊， 嗯， 觉得挺好的，挺浪漫的。 双子木木他说呢，一个男生对我好坚持了7年，一次寒风里呢，当他左手拖着我的行李箱，肩上背着我的包，右手还要牵着累得走不动我的时候呢，那一刻我就认定这辈子就跟他了。 嗯，就是很暖心啊，在用细节这个战胜了爱情。 我跟你讲，这就是纯粹是因为他力气大，他力气不大扛不动，你试试看。 看来以后我要多泡在健身房里了啊。 嗯， 印记他说呢，我骗他，我说你来呀，我给你一个稳定的未来，我骗到他了，可我却没能一直骗下去。 哎呀，这个 后来你们分手了。 这个留言的男孩子，我要说说你了，你给人一个稳定的未来完全可以变成现实啊，干嘛要骗人家呢，是吧，完全可以就是说梦想照进现实，就真的给他一个稳定的未来呗。 嗯，还是要努力吧。 唯愿此生不易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毕业后呢在同一个学校任教，他喜欢拉着我过马路，他说我不会甜言蜜语，但是呢我愿意为你倒一辈子的洗脚水。结婚6年，已经倒了6年的洗脚水了，以前从校服到婚纱，以后愿从青丝到白发。 哎，真是好男人呀，为自己的老婆倒洗脚水。 嗯， 还要给他洗脚吗？ 对的对的，好男人的这个不都是这样吗，为他下厨房，为他洗脚。 萱草就想要这样的。下一首歌来自蔚蓝的《街灯晚餐》。 嗯，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虽然是， 嗯， 粤语歌词吧，但是他这个歌所唱的那段感情啊，是那种就是说，我知道面包在爱情中很重要，但我还是想要就是说听从自己的心，愿意跟你逛， 嗯， 就是说街边的吃晚餐都 OK， 就不用去大餐馆那样的感觉。 就是一起吃苦也是好的，只要和你在一起， 嗯，对，愿意那个愿意为你吃路边摊的女孩，就那样的感觉。 嗯，对。Blue 他说呢，他比我大一个年级，高二的时候发现了他，吃饭的时候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在他要毕业的前一天中午，我吃完饭正准备走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拦住了我，说关注我好久了，想留个联系方式，那天是他生日，然后他递了一支笔给我，结果发现没有带纸，他灵机一动，然后就写在了他的手背上，这一握便握到了现在。 啊，挺浪漫，这个细节， 嗯， 一握估计心就动了。 嗯，这个心跳慢了一拍是吧。 嗯，小福妹妹她说呢，与其说我喜欢她了11年，不如说我们一直在互相的暗恋，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一道数学题让我以身相许。我相信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确定关系的时候呢是异地，现在异地，未来几年也会异地，得来不易才会倍加珍惜， 虽然我们可能一个月都见不到一次面，但是呢我们都在努力，我们互相见证成长，我们彼此相依。 嗯，好感动啊。 一道数学题，我想知道这个数学题是什么题，让他以身相许。哦，我忽然想起来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嘛，有一个我就是我会上课的时候被老师叫到黑板上答题，然后同时叫的有、其他两个男生，然后我分到了那个题我不会，然后那个男生看我就是写不出来，他说你会不会我这个，我一看我说嗯应该会这个，他说那我给你换，结果呢换完之后我写出来了，他我这个题他也不会，后来我才知道好像他有一点点喜欢我、 啊、 就是想不让我 故意救你一命、啊、 对对对，不想让我被老师骂那样的感觉。我现在还记得这个细节，因为他刚才留言说一道数学题嘛，我忽然想到这个小画面。 对，还是挺浪漫的，就像那个你忘了带书然后把自己的书给你然后说自己没带、 嗯、 被轰出去一样。 对对对，然后被老师骂、嗯、那个同学还是个什么课代表我记得，老师就噼里啪啦骂他一顿、 啊， 我当时就只庆幸我没有被骂了，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 长大之后回想起来才觉得， 才觉得也还好，因为那个男生的颜值我不喜欢。 好，再见。天性薄凉，他说呢，下楼梯踩空了，他扶我胳膊的时候，顺势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心跳空了一拍，就这样被他骗到手了。 啊。踩空了，那也得有踩空的时候呀，要万一一直踩得很稳当，那也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啊、 看来是自己装了一下啊， 是 影帝上身。 所以我要在这里跟所有的，就是说尤其是女孩子们吧，就是说如果你有喜欢的人怎么办呢，你可以制造机会呀，就像这样你跟他那个上下楼的时候，哎，故意的那么一下， 这样真的好矫情啊。 当然你要演得像一点了。你不能演技太差，别人看了一眼就走掉了，那就很糗了。 万一他没有伸手你就滚下去了，这也是挺惨的、 嗯、是赌一把。谁要计算过安享万福便一起说到底，我暂时受不起，爱别磨面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刘惜君的《那时候的我》。 拼命姑娘她说呢，初三的时候男朋友总爱穿一件带有 KSN 的衣服，不知道从哪天起同学们就开始起哄，并不停地对着我喊 KSN， 刚开始我是懵的，后来男朋友解释说 KSN 的意思是看上那，而我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那。从08年到18年经历了很多年的异地，终于又在同一个城市了，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还挺浪漫的、 啊、看上那，这脑洞也是够大的。 Kiss 那， 对，你也得感谢这个衣服的厂商给你印了那么个字母。 不是，可能当时这个男生灵机一动随便说了这个谎话吧。 有可能，有可能这个那还有可能是别的字呢，是吧？嗯。 哎，不要这样，不要拆穿人家。我觉得幸福就好。 对，野生大豪猪他说，你真是生了一副清高的样子，我好想成为你干净清澈的眼神里独一无二的心事，你没有心事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于海风鸟龙，他说呢，说到底是被自己骗到了，因为喜欢他，骗自己喜欢吃棒棒糖，因为喜欢他，骗自己他舍不得花钱是过日子的人，因为喜欢他，骗自己家境不好，可以两个人慢慢奋斗，骗着骗着就成了一家三口了。 嗯，看来这段感情中这个朋友比较主动哈，是是。 对，要懂得知足嘛，我觉得。 对，就是那种说你不喜欢我或者喜欢我没关系，但是我很喜欢你，这点我知道，所以就努力的去让自己的爱情去圆满。 嗯，挺好的，这样的话会活得很幸福。 我是爱满满，太好了。他说呢，我评论了过一面调频，然后他就回复我了，然后就撩起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就要结婚了。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吧，一堆然后就结婚了。 对，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又成了一对，我之前就知道有一对就是我们的粉丝两个人在一起结婚，还有宝宝了。这个朋友也是第二对我知道的我们的粉丝。嗯， 真好， 祝福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对，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啊，赵钱孙李，他说呢，我这么好骗，怎么就没有人来骗骗我呢？ 先照照镜子看看，找找原因。 对，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慨啊。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那个留言征集的时候，下面好多评论嘛，大家可能还真的是就是说很容易找到有共同怎么说有共鸣的人吧，就大家可能都是一类人，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可能也有相同相似的感情经历，所以也比较好容易就是说你撩我我撩你，撩着撩着在一起了。 哎，你这么一说我们的微博变成了相亲号了啊。 可以 啊，回头会不会很多人去关注？ 也可以也可以，刚才这位留言的朋友赵钱孙李同学，你可以去试试看哦，你可以去评论里撩一下别人看看。 加油加油啊，其实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嗯，是的，那就是说希望下一期或者以后的节目中能听到你的故事吧，是吧。 嗯， 莫达人也非常期待能够念到你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